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以文未曾发，一切秘密无，若流不先财，速闻成过误。昨天讲到这里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即是说，文殊师利菩萨呢，是选择这个以门认通呢，是这个修这个首楞严大定的入认通的法门。这个法门呢，又叫做法母增生门。如果根据这个增生门去修呢，一定是可以成佛的。因为这个生门呢，是过去一切法，是根据这些法门去修学得到成佛。现在所有菩萨呢，亦是以这个以门认通呢，是进入这个法道的。所以啊，未来修学的人呢，亦应当依这个以门认通的法门去修了。所以文殊菩萨说，我也是从这个以门认通去修的，不止观世音菩萨，因为这个法门是能够出生一切十方之法，因此叫做法母增生门。他说，你阿难啊，虽然是历劫多闻，曾经亲近过未曾知法，受持一切法的秘密法门，但是如果你不填除这个烦恼啊，那就算多闻都没用的。未曾法呢，是能证的人，能说法的人。秘密梦呢，是所说的法。阿难虽然是多闻，不是始自今生，而是过去呢曾经以释迦牟尼佛向空王佛所同时发菩提心的。释迦牟尼佛呢，因为精勤修学啊，因此呢就早成佛了。但阿难虽然是多闻啊，但是他不修呢，所以呢，是虽然是曾经是听闻过未曾佛所讲的一切秘密梦，但是他烦恼没办法填，因为他不修啊，不实行啊，因此未填烦恼啊，所以呢，始出到多闻呢，反而是误了自己。点解呢？咁等于一个器皿，等于呢个杯。这个杯如果干干净净的，你给一杯糖水下去就很甜的。如果这个杯呢，如果是曾经放过毒肉的话，你给一甜的糖水下去，你喝了都有毒的。即是说我们的身体呢，等于一个杯，等于一个器皿。欲漏呢，即是烦恼，贪欲烦恼，这个漏是烦恼，就等于毒肉。佛法呢，就等于甘露。这个杯啊，是曾经持出过毒肉呢，虽然是给很多倒很多甘露下去呢，喝了都是有毒无益的，反而有害。譬如人的身体，如果不填除这个贪嗔痴的欲望，填埋一切的烦恼漏，烦恼都未除，虽然是多闻很多法化，但有什么益处呢？反而呢，是始出到多闻呢，就从这个声而流转了。因此呢，就是这里呢，是多多少少苛责阿难呢，是闻而不修。因为闻而不修呢，所以他今天就不得成佛咯，所以呢，就被这个摩登骑女是摄入淫室咯。所以呢，而家文殊师利菩萨就真真正正教训佢，系嘛？将文持法化，何不自文文？文非自然生，因生有名字啊！善文以生铁，能铁若谁明？ 一更既反应，六更成解脱。嗱，呢度咧就真真正正欠安能增修啦。因为法嘅研究咧系属于外边嘅层境，如果你将个烹研心啊去烹研法嘅研究咧，呢个系属于意识嚟嘅。属于意识咧系分别有能有所，研究系生死嘅因啊。因此啊，以其将你嘅问性啊，去问法所说嘅法咧，不如反过嚟问下自己嘅问性。如果我哋将呢个意识分别嘅问性咧，意识加埋意识就分别啦。呢、这个问性反过嚟听问下自己嘅性。唔除外边嘅星层流转，咁嘅时候咧，内就脱呢个根，外咧就离开呢个层。呢、这个时候系咩境界啊？就是、背层合觉嘅境界。背层合觉呢个人就系二二法。咁所以咧，文殊菩萨救呢个阿难，佢话以其将你嘅问法嗰、那个问。问法的声音，这个去将这个问性去问法的声音，不如反过来呢是问下自己本来的法性。所以说将问持法法，将你的问性的意识去分别法所讲的法法，为什么你不会将你的问性反过来问下自己这个没有分别的问根呢？他说这个问非自然生，因声有名字，善问以声铁，能铁若谁明。即是说我们能够烹研闻到法的音声，这个烹研心不是自自然然生起的，而是因外面的星层然后有的。由于我们记得吗，最初我们无明妄动的时候，由外面的十二种妄层就吸引我们的心，由层而去吸这个心，由这个心去采这个境，就成了六根咯。是吧？最初我们的耳根是由什么层啊？由动静二层黏起我们本觉妙心浸然命体，所以就转为这个转这个听觉的妙精明心呢，成为什么啊？成为这个意识了。所以就说听精影声根层和合啊，这个根听的根和这个声的层和合见这个声成根，然后有这个根的名字。如果不是由外层外层吸引我们的心，由这个心呢去采这个外层呢，根本就没所谓六根、哦、所以呢现在、啊、你能够修行将嗰个能观外边问性呢一个意识咧，反过嚟系问下自己嘅问性，将个识去问呢个问性。嗱，我哋问平时听声音咧，就能问嘅系意识所问嘅声层。而家我哋撇开嘅声层唔听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将。能问的是问将这个能问星层那个问性给我们所供的境，将个能变成所了、啊、那这个时候呢，那就以外面所问的星层呢脱住了，脱离了之后呢，那脱离外面的星层呢黏着我们的意识，我们脱离了它，然后呢内就服这个意识的分别。这样做法呢一定可以入流梦所、啊、甚至到呢动静而上了形不生，就不但是解这个冻结、啊、入流梦所是解这个冻结、啊、 动静意上了然不生是解这个静洁。能铁的根和迷这个星层呢都没有迷了。这个是什么境界？是闻所闻尽，能闻的根和迷所闻的层都尽了。这个就是耳门圆通里面闻所闻尽。咁呢一個時候，邊度仲有一個名叫做內嘅六根、外嘅六層啦？所以話善聞而生鐵，能鐵若睡命，就係、是、前邊耳夢言通所講嘅聞所聞層，能聞嘅根所聞嘅層都冇啦。呢、這個時候解咩結啊？記得嗎？解根結，解咗動結、靜結之後咧。根字是解这个根结、哦、那解了根结呢，一根既反应，六根性解脱，二根反了回复这个真心了。那其他被是生意五根一样都解脱，都是离了一层而恢复我们内面的真心。那所以六根呢，我们现在的六根呢是用中相背，是吗？眼只是看色，能够听声音，耳只是听声音，不能够看东西。但是当你一根性既反现，六根性解脱的时候，六根就可以复用了。现在是用中相背，但是性中相知、啊、我们耳听到东西，我们心就知道、啊、这个是什么东西，用中相知。现在呢是从这个耳根逆流而入呢，解了这个动静根结之后呢，根字呢各结、空结、灭结六个结都解了、哦、所以从这个耳根反本混然之后呢，不再从这个星层的结根、啊、那这个时候六根都成为解脱了。见闻而闻艾，三界若空花，闻佛艾根才曾消过言证、哦、这里呢就是说，当你一根既反现，六根性解脱之后呢，就可以超出外面的境界、哦、见闻能见的眼根，或者能闻声音的耳根，甚至是六根、啊，等于什么？等于如幻而化，好像魔术那样。等于的眼睛有毛病，看了空中有花、哦、那么这个见闻是内之根，是如幻而化。外面的层景又怎样、啊、外面的更生气计、三计一样是空中花，不是真实的、哦。如果当你这个梦性啊回复了这个真心的时候呢，你的眼的毛病就消除了。眼的毛病消除之后呢，外面的层呢，六层的境界，或者是这个声音的层境，通通都消灭了。这个时候就回复这个真心，这样呢就回复这个清净的境界了。哦、所以呢见闻是指六根，六根是因为我们一路迷了这个真心而幻有的。等于什么？等于眼睛、啊、起了毛病，生了毛病，所以呢就有这个见闻的正报和三界的依报、哦、既然是眼睛有毛病，就看见空中有花。咁而家咧，因為個毛病消除啦，啊，聞性咧已經善往復增啦，咁呢個艾根個病就除啦。除咗之後，外邊嘅界、啊、外界嘅星層，甚至色聲香味觸法六層都消滅啦，消滅。所以等而嘅眼個毛病消除咧，空中花就自然滅啦。由此呢，这个根层融回一心，直照不二，这个叫做觉，无法不照叫做现，无障不消叫做静，这个时候就是佛的境界了。 所以见云儿云艺三计而空花孟服艺更才曾烧各言正，这句说话呢好似有阵时我哋读素嘅时候都有呢四句偈，系咪啊？咁但系我唔知读素嘅法师识唔识呢四句偈嘅意思。而家你听咗之后，以后读素就记得啦。嗱，再讲曾烧就各言正啊。呢、这个各系咩意思呢？系波野得。呢、这个言系咩意思呢？解脱得。正系咩意思？发生得。这个时候呢就是根和迷尘脱世智，奉正法果的心得，所以呢就说尘嚣各言正，这个境界是前面以梦认通所讲的什么梦所梦尽，能梦的根所梦的尽，这种境界，那这个就是解了什么结？解了根结。正极光通达含照直虚空，却雷公世根犹如梦中事啊！摩登骑在梦，谁能留以应？讲到呢段呢六句偈咧，就系讲翻成咗佛之后，再嚟睇翻呢个世根嘅事咧，就等于梦咁样，如幻如化。你已经觉悟，摩登骑已经系。在享梦中你就已经觉悟了，那边个还有能够在梦里面的摩登骑怎会再障碍你阿难呢？正极刚才讲尘嚣各言正，就是奉正了三德被重，这是奉正未曾极，而那满正三德被重呢就正极了。正极呢内面的心光呢就究竟觉悟啊，究竟通达。所以咧，最初咧系呢度系奉正曾烧觉现正，系奉正法嘅心得。再进一步咧，系达到究竟正嘅时候咧，除咗呢一个微细嘅无明烦恼，咁啊能觉所觉都空啦。咁啊，连能够空呢个能觉所觉呢个空都空埋，到呢个时候咧，就系以梦言通里边生灭灭而寂灭现前，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嘅境界。咁呢个忽然超越世出世间，超越呢个世间嘅众生嘅化，超越呢个出世间三乘圣人嘅化，呢、这个就系佛法咯。呢、这个时候就正极啦，正极嘅时候咧，本觉嘅理体啊就。明这个本觉理体呢就发出一个智慧光明照耀法界，心光呢就遍照一切，叫做正极光通达。正极光通达这个通光通达的心光啊，不但能含果十方虚空，同时能够直而照，照而直，虽然是直而不动，但是能够明白一切法的根源，照彻一切法。虽然是照彻一切法，但是这个真心直然不动，能够含果十方虚空。能够含果十方虚空是不是大啊？就是这部经所讲大佛顶的大字哦，是属于法生德，直而照呢法的法字是觉悟的意思，就是直而照了，就是属于波野德。照而直呢虽然是照法界啊，这个是作态理，但是应本就是真态理，这个呢就是顶的意思，是解脱德大佛顶。正到大佛顶的理，得到佛的三德被重，这个时候就正极光通达咯，直接含开空。成了佛之后怎么样？翻转头来看下世间的事，却来公世间犹如梦中事了。现在我们发梦了， 咁你知唔知而家发紧梦啊？知唔知啊？知，听部经呢部经啊嘛，听咗咪知咯。以前你知唔知啊？以前唔知啊，而家知道我哋而家发紧梦。我喺度讲紧经，又系发紧梦；你哋喺度听紧经，都系发紧梦，系咪？咁啊，所以现坐水月道上，大作梦中佛事。而家作紧梦喺度讲紧经，听紧经都系作梦啊！咁所以却嚟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呢两句说话咧，又等于前边啊，生死涅槃，皆是狂怒颠倒花相。当你觉悟咗、成咗佛之后，你就知道不但生死是假的，涅槃都是假的，生死涅槃都是假的。嗰阵时就彻底冇执着，因为明白咗呢啲都是因为我哋无始以嚟发生颠倒执着呢种假的相。所以永嘉禅师话：迷是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呢两句是话，平时你听到你唔明白，你而家明白啦。迷嘅时候，明明有你有我有众生有天人堂有地狱，乜嘢都有嘅。但当你觉悟咗个法性之后咧，呢啲都系假，法妄喺度作紧妄啫。即系等于乜嘢啊？等于嗱，我哋而家我闹你，你系法师好恶死喺度闹人吓。但实际上是不是真流你呢？这些是假的。假如什么？等于我们发梦，发梦呢，哎呀，我勒亲手啊，好痛啊，好痛啊。发梦你是觉得是痛，但你瞓醒的时候，你的手有没有痛到？手没有伤到啊。即是等于你迈的时候觉得有人闹你，有人对你不智，但是你一觉悟了，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假的。所以嗱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大千世界都冇啊，唔好话你我咁渺小啊，哦，咁所以咧，即系等于我哋发梦嘅时候，嗱，我哋发梦去旅行咁，行啊行啊，哎呀，好攰啊，好攰啊，好攰啊，咁，实际一觉一乍乍醒咗，仲系瞓喺张床嗰度，都唔知几舒服，边度攰到啫，系嘛？咁啊，佢系咁啊，呢种境界点啊？摩登骑在梦，睡里留已形啊！摩登骑唔系话用呢个幻术摄咗阿难入佢嘅屋企吓，咁咧就响个任公抚摸张伟继体，留靠留字无形中啊，软禁咗阿难响佢房啊。但系当你觉悟咗、成咗法之后，摩登骑响度发紧梦啫嘛，边个留得住你啊？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解呢个根结啊，反若果能够反梦梦自性入漏梦所咧，解呢个根结，咁在梦嘅摩登骑啊，点可以漏到你大梦以先觉嘅阿难咧？咁啊法咧就跟住就讲个譬喻啊，讲个譬喻乜嘢咧？佢话譬喻。